心之科学，人类快乐全心思，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心理科学强健心智，快乐是成就，伴你去解愁，辅导心理学家，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辅导心理学家陈海荣，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Hello， 大家好，咁又到逢星期六晏昼三点至四点嘅心之科学。咁今个礼拜咧就系零负天下人嘅。咁我先介绍下自己先。咁我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我叫 Mills Wong 黄仲远嘅。咁啊 ，Jasmine 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smine 方婷。 Hello， 大家好，我系 Thomas 啊，陈海荣，辅导心理学家。 咁我哋都系今个礼拜都系零负天下人，就系专讲咧一啲嘅話題嘅社會話題，跟我用心理學嘅研究嘅。咁今日咧，我哋嘅話題咧都係呢段時間係會多人講嘅。 嗯， 因為近期有一單案咧，就關於係虐待動物嘅。 嗯嗯， 係啦。咁嗰個情況，我覺得都幾犀利喎。係咪？即係我個意思係，佢算係大規模嘅一個即係虐待嘅一個情況啦。 嗯嗯。 但係雖然咧，而家就因為冇審訊，亦都審訊唔到。咁所以就唔知道嗰件事嘅詳細情況啊， 嗯、 又或者係唔係真係咁樣去發生啦、 啊？ 咁、 嗯、 但係大家都有個迴響，就係話點解會咁去處理啊？咁當然大家都一致都係唔會認同嘅，就係點解咁樣去虐待啲動物啦、 啊？ 咁、 嗯、 所以我哋今日會講一下咧，就係啲寵物心態嘅，係啦。咁、嗯、我哋先咁樣啦，我哋先由啲輕騎嘅開始先啦。嗱喂，俾大家估下嚇，其實咧係2016年嘅一個少少嘅香港 research 嚟嘅。 嗯。 咁咧香港嘅動物啊，養做寵物嘅動物咧，你估係邊一款比較多咧？嗱，一定離唔開都係貓同埋狗噶啦。 嗯。 係啦，貓定係狗邊個多啲先？ 我估狗，因為我養狗嘅。 嗯，我養貓嘅，咁、okay. 我估貓。 我冇養嘅，所以唔係太知道，所以我估貓係啦。咁咧就的而且確係狗嘅，係啦，狗咧就佔咗差唔多係過半嘅，絕大部分差唔多四十幾啦。咁跟住咧就係貓咧係廿幾。 即係話有養寵物嘅人，40% 係 屬於狗嘅， 係啊， 都 比想同埋都比想象中同個貓嘅距離係爭啲， 係咯係咯。 跟住咧就係之後被拋嚟㗎啦，即係已經係幾個 percent 咁樣嗰陣咧，就係啲爬蟲啊。 Okay, 爬蟲包括仲有邊啲啊？ 蛇嗰啲 係蛇啊、蜥蜴啊、龜啊、 蜘蛛啊、 蜘蛛啊，類似呢啲咧，咁就係差唔多十個 percent 咁上下。 OK， 係啦，十零個啦。咁跟住咧就其他嗰啲咧，七個 percent 好似係鳥類，係啦，雀仔咁樣。咁跟住其他嗰啲咩小白兔啊、金魚啊，咁嗰啲咧就係其他啦。咁啊，大約係四個 percent。 金魚反而少。 你都講得啱啊！其實我都諗緊佢嗰個分類定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咧，比我想象中金魚係少嘅。係啊，我諗住都幾多人養 噶 嘛。係咯，諗住係咁樣啦。 但係竟然係少。 係啦，咁所以貓狗就係會最多養嘅。喂嗱，你兩個都有養寵物啦。不如咁樣啊，你先講下你自己點解會養寵物，朋友點解會養寵物，咁、我點解唔會養寵物？即係啲理由，睇下究竟佢會唔會其實 serve 緊某啲嘅心理需要嘅咧？咁樣係啊， 我講先啦。咁我養狗就其實對我嚟講，由細到大都有養狗，因為我住新界地方嘅。咁、所以即係由細到大而家啦，其實應該係第三到第四隻狗咁樣養。咁狗對我嚟講係一個伙伴，咁 even 其實可能有一隻死咗，隔幾年我好自然地就會領養又好啦，或者係自來狗又好，就會總之有翻另一隻狗。 好細養， 好細啊！我記得大概可能三四年翻開始就有養狗咯， 都係你主動要求嘅。 最初好似啲鄰居唔要，跟住俾我哋養咁先咯，係啊，跟住好快就死咗啊，成啊，或者走咗啊，即自己偷走咗咁樣，係咯，咁跟住就有一隻就養真係好 stable 咁養咗十幾年死咗 ，ending 嗰幾年之後又養我而家嗰只咯，係啦，咁啊係咯 ，history 就係咁咯，咁所以你話點解我會養狗，我都唔知點解，總之係我生命嘅一部分啦。 會唔會係你當嗱即等於係？一個夥伴咁，尤其是你一開頭係話屋企人 養噶嘛，即係唔係話你自己話搶住見到只狗好得意，跟住我要養噶嘛。咁即係話，依家庭成員都基本上會有一隻狗喺度啦。咁你就當咗係一個即係好嘅 companion， 一個 family member。 即係爭在係將又會唔會諗下將死咗嗰啲狗擺佢上神台嗰啲嚟 嘅？哦，裝香都有都 唔係講笑嘅啫，想啫，諗過啫，細個諗過啫。 有嘅有嘅有嘅， 我哋就冇嘅，係啊。 OK， 嗱我就冇養嘅，但係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屋企係養狗嘅， 係， 但係嗰時養狗咧就係一個好工具性嘅。 哦、 即是真的看门口那些的。是啦完全是看门口因为那时我想以前治安不好啩。 嗯 我基本上我出世就已经没养了。 是。 但是呢我家姐呢那时候就有养狗的。咁大家一起住的。咁呢我想隻狗都挺惨的。因为呢屋企多人嘛即是兄弟多。咁你能够想象到的嗱我家姐喜欢宠物。 嗯。 但是你想紧仲有嗰五個細佬，究竟大家係咪都咁鍾意寵物呢？咁係非常之難搞嘅，即係嗰個情況。所以我認為嗰嘢寵物呢，即係而家回想返呢，佢都有啲慘。我意思即係佢唔能夠得到全屋企人嘅寵愛咁樣囉。都好慘嘅，即係而家諗返就慘啦，以前唔識啦。我家姐走，即係我家姐出咗門口嘅時候呢，佢係會匿埋。 OK。 系啊， okay， 即系我谂佢真系惊， 惊啊，坚惊。 但系即系大家又冇乜特别嘢做到出嚟嘅。但我估计啊，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经验，应该即系我估佢 sense 到系咪？即系例如行过嘅时候唔想佢喺度，可能啲人诶行开啊，即系可能搵只脚啊撩下撩下咁嗰只，系咪？我谂都会 sense， 几 sensitive 噶，咁系好 sensitive。 我觉得好惨，系咪？嗱，你我见你啊 ，Jasmine 嘅眼神系非常之惨啦，觉得只狗系咪？唔系，即系我而家谂翻系觉得系惨，因为你以前大家都唔会觉得噶嘛，即系咁佢喺度，咁佢唔喺度咪唔喺度咯，即系因为只狗唔系大家其他人噶嘛，你家姐咁样嗰只噶嘛，咁谂落都几惨嘅。咁就我就唔知点解咧，但系因为我对毛系敏感，即系我又唔系惊，系对毛。敏感，同埋可能我唔鍾意照顧人啩，即係我應該唔係唔鍾意照顧人咧，係覺得呢一個獨立嘅責任真係好大咯， 或者會係一個負擔咁樣，即係你有嚿嘢。 你可以咁講，但係我又未去到話係一個咁樣嘅負擔，但係覺得係你要成日記住佢咯，係啊，即係所以例如如果話照顧人嗰只係你唔需要成日記住。要照顧佢嘅，咁因為平時嗰啲你又唔需要咁多噶嘛，就算你朋友咁，你都好少話我任何時刻都要 care 住個朋友，即係除咗可超愛心咁嗰只啦，某啲性格會係咁樣啦。咁就但係如果要長期覺得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個責任感太大咯，我唔知係咪未到去負擔嗰個情況，係咯。咁 Jasmine 咧？ 我有一次 Thomas 嘅，細個都係喺有貓嘅環境，我係全個家族都好中意貓，即係阿嫲爺嗰陣時有養貓啦，我爹哋個 generation 佢啲兄弟姊妹都係絕大部分都好中意貓啦。咁我細個就冇兄弟姊妹嘅，就相反就成日同只貓玩咯。咁變咗佢由細到大，我都覺得係陪伴我嘅。即係嘅一個屋企成員咁樣，咁所以就好習慣。同埋我覺得其實養貓養狗可能都係啦，即係養貓人好中意吸貓噶嘛，即係成日聞佢啊，攬係攣個頭咯。我覺得係發泄好多咧，我哋多餘嘅愛咧，即係好澎湃嘅感情咧，對住只貓你可以係啦，毫無條件咁樣即係係啦，去日日攬住佢。 狗係冇噶嘛，冇聞狗咗落去嗰下噶嘛。 都唔係，可能我啩。我真的会捋下去 的。是啊真揽住捋咁样。 日日都不捋过是不安乐咁样。是啊就我只狗想走咁 样。是啊 是啊 猫 是啊。 是 啊是啊。冇错。 所以呢就基本上呢个就是大家个惯性啦是不是就已经会在这里。喂就是这样的如果某程度上呢有些 research 会讲的嘛就是他其实有时候养宠物呢其實是當咗佢係一個小朋友嘅 replacement。 係係 係。咁即係話嗱，如果睇你哋嘅情況，應該冇啊，應該唔係咁啊。我覺得係應該係可能係第二個理由先啦，係咪咧？即係但係你有冇聽過係呢一個咁嘅理由咧？ 都有聽過就係、是、即係兩夫婦咁樣啦，佢就冇生小朋友，然後呢佢就養一隻狗，就真係當佢小朋友咁樣養。即係所以咁有啲就會weekend 就會帶佢出街玩下啦，我用 BB 車推佢啦，唔知乎再細個啲嘅時候真係特登買奶嘴去喂奶俾佢飲啦等等。即係就真係喺佢哋嘅即係生活當中變咗係真係一個小朋友咁樣樣咯。係啊，呢、這個我都聽唔少啦呢種 case。 即係直情係一個 replacement 嚟嘅。 係啦係啦，代替咗一個 實體。點解咧？點解唔會生個？嗱，當然個過程又爭好遠嘅，實在係咪咧？ 都唔同噶。我諗其實我有少少咧，即係抱住只貓，貓個 size 係好似個 B B 咁細噶嘛。即係有時候我抱住佢都覺得嗰種愛好滿嘅，好滿曬。即係小朋 友。唔係，其實講真咧，大家唔知係咪到你 feel 到阿 Jasmine 嘅眼神？ 平時講其他 topic 冇乜，你 完全冇乜愛咁啊！今日博愛係好滿咁。 係係係，我諗對住人都冇呢種感覺，即係我。是對住動物，其實狗我都中意嘅，係啦，狗我都中意嘅，屋企都試過養狗嘅，咁就係嗰種，我覺得其實係照顧佢喺個過程當中，即係付出都好開心咯。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人嚟講話，中意狗嘅人就係中意俾人中意多啲嘅，中意貓嘅人就係中意去付出，中意人多啲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其實喺個相處裡面咧，都係即係同照顧小朋友一樣，其實你都會擔心佢唔舒服啊，即係或者佢有少少唔妥嘅時候，你就會成日去諗究竟佢做咩事啊，即刻帶去睇醫生，好緊張嗰種情緒係同小朋友係好相類似咯。 O K， 哇，不過同你頭先咁樣講咧，都同我主觀嘅經驗都似嘅。即係狗啲人成日嗱，雖然都唔係未必係一個啱嘅一個判斷，但啲人成日都話啊，狗因為忠心啊嘛，即係似係佢中意佢忠心而付出俾我嘅愛。咁成日都話貓係高竇咁樣嗰只噶嘛，咁成日都要去理佢咁嗰只，所以係付出 feel 咁樣嗰只噶嘛。 同埋我覺得都有少少咧，係對住寵物咧作為一個。佢哋係主子，我哋做奴婢咧，嗰種即係你會覺得自己重要啊！我覺得都會有呢一種咁嘅感覺，即係你覺得有個人，即係貓狗狗好，佢唔係一個人啊！貓狗即係佢喺屋企會等你嘅，佢係個世界係你嘅，你覺得自己好重要。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會有呢一種感覺喺入邊， 即係某程度上加強咗自己 self esteem 喎，會唔會咧？ 都會覺得自己重要啲， 係咪？即係覺得自己重要嘛，即係呢個係其中一部分啦。即係有人覺得你係好重要嘅，佢等緊你嘅，佢需要某程度上而家係你嘅，即係有呢個咁樣。 係啊，好大程度。 係咪？有一個咁樣嘅心理需要咧，有人咁樣講嘅，就係話咧係 intimacy without language。嗱，我唔知呢個係有幾難。如果冇養寵物嘅人咧，其實係。是明白，但是理解不到。你明白咩？即是那個情況。 感受不到。 是啦，未感受啦。我嘗試去感受呢那種 intimacy without language 呢，是不是同一對好好感情的夫婦、男女朋友、男朋友，總之大家有個愛情啦。而大家或者甚至乎好好朋友。其實大家坐在一起就不需要去講嘢。大家都會有一種咁樣嘅親密感啊，或者都會中意同對方一齊啊。但我感覺上同貓狗嗰只係咪都會有唔同咧？因為嗰種人與人之間嘅唔講嘢嘅默契係因為我知道佢會講嘢嘅，但係佢呢一刻唔講嘢，我大概 sense 到佢做乜啦。但係貓同狗係永遠都唔會識講嘢噶嘛，即係我 suppose 唔計你讀心啊，你好慣咗佢某啲嘅習慣，你知道佢想做乜啊，但係佢唔會噶嘛。再加上佢呢一個嘅喺嗰個 research 裏面少睇咧，嗰個 intimacy without language 咧，係某程度上係你可以用 language，而佢係一條釘，即係佢當然佢唔係話一種好壓迫性嘅咁嘅情況咯。你哋就咁睇咧，同人與人之間嗰種話默契 intimacy without language 同動物，係有啲咩唔同咧？同埋能唔能夠想像到有人？都係中意呢個咧，即係除咗 companion 之外，我就係中意佢唔識聽我嘅 language。佢亦都唔識，我又唔識講佢嘅 language。under 咁樣嘅相處，我反而就覺得咁樣係可以建立到啲 intimacy。 我又 我有時覺得其實我隻狗係識聽我講嘢， 係嘛？ 因為我永遠 係我都諗緊咧，即係養開動物。 我都覺得佢識聽我講嘢。 我唔計話咩咧，即係我唔計頭先我就話唔計大家讀心或者知道佢咩。我成日都認住都有咁嘅情況，真係咁覺得嘅。 我都係即係譬如我唔知道可能佢係 learn 咗某啲我講嘅symbol 聲音，跟住佢就知道嗰個後果。譬如我嗰隻狗就好。系啦，跟住我话剪脚甲，跟住佢就超憎嘅。跟住我话剪脚甲三个字咧，无论我揸住咩嘢食都，佢都飙咗去噶啦。系啦，咁即系久而久之，我觉得其实佢应该系 learn 到某啲嘅 language 喺度。咁但 anyway 嗰种嘅 interaction 咧，就或者系叫 intimacy 咧，我觉得系好即系点讲？对我嚟讲系即系变咗个亲人咁样咯。我会知道佢习性啦，知道个 interaction 啦。有阵时乎甚至咧，佢见到我 body language， 佢见我拎起个指甲钳同埋拎起个嘢食，我唔使讲剪脚甲三个字，我就系讲剪，跟住佢就走咗去噶啦。即系嗰种系好 family 嘅 interaction 咧，咁我觉得啊，即系系啦，已经个 intimacy 已经系变咗一个屋企人咁样样。咁所以我好几 enjoy 嗰种嘅感觉嘅。 Okay. 我自己系。 嗯 Jason, 你都差不多我覺得不同人咯我自己咯我不知道其他有沒有這種感覺呢因為我以前曾經有一隻貓在澳洲養的那後來我走呢他就由我一個很好的朋友他們都很夾的那他照顧他啦那跟住就帶了回來香港那隻貓移了民回來香港有一次我就當然即刻去探佢啦，咁喺佢屋企佢有兩代嘅主人喺度啦，即係我同埋嗰份。咁但係喺嗰個屋企佢係主人咧，我叫佢唔應我咧，我真係喊喎，我覺得你好慘。 有冇咁快？即係你諗住應該可以你吸曬所有嘅動物 即係好傷心啊！即係覺得佢係屬於你啊嘛，即係嗰種感覺係佢同你係好親密嘅。但係原來嗰下即係你覺得咦，原來唔係你想象中咁樣咧，係好傷心嘅。你幻幻想到你隻狗人走咗，你 我打死唔會唔見嘅。咗唔會揾 嘅，嗰感覺係慘過失戀，所以我唔知係個個主人都會咁啊，定係我特別感情好澎湃咧？我對住動物係會有呢種感覺，但人又 覺得係直情係唔同形式嘅愛， 唔同嘅， 係嘛？ 係啊 ，OK， 或者嗰個陪伴係好唔同咯，即係嗰種大家相處。 但你有冇想像到嗱？反而想像到就係、是我中意佢，因為佢唔識聽我講嘢啦，即係。因為你哋而家養開就覺得識聽噶嘛，大家又溝通到噶嘛，即係嗰個情況。係即係話我就係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嘅朋友啦。即係因為我唔係識得太多佢係養寵物嘅，即係又會講出去自充，因可能知道我唔養啦，知道佢一講嘅時候冇乜興趣啦。咁佢講咧就係、是、佢會每一次翻去咧就係咁同佢 talk。但是呢他那個情況呢就是他的原因就是會覺得他不識聽所以他不會有什麼反應啦不會可能他以前不知道男朋友會說教啦或者有第二些其他的反應啦或者朋友會 即無條件聽他講 話無條件死命都在那裡聽我講話還要喊在那裡聽他還要他說即那種感覺呢是我一路數佢一路講，佢好似好肯聽我講嘢咁嗰只咯。 即係神父喺隔離啫。 係啊，類似就係咁啊。當然咧，其實喺日常生活咧，佢又唔係一個完全話佢講嘢冇人聽啊，唔願講嘢。但係當然佢唔係非常 talkative 嗰只咯。你能唔能夠想象到係會有呢一個咁嘅原因？ 可以，我諗可以嘅，即係嗰種宣泄，你覺得被無條件接納或者有一個生物喺度。是陪伴人嚟嘅，我諗嗰種陪伴係好重要噶嘛，咁所以有一啲人可能佢心理上有一啲即係可以同人哋交流或者宣泄自己 express 自己嘅一啲需要，透過佢自己嘅寵物可以做得到，佢都會好舒服咯。 因為有人話想養寵物，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嘅 benefit， 可能對呢一類人嘅，佢話想係直情係要一個即係、一個 alternative 嘅。一個另類的方法、other than 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即是話咧，某程度上佢唔係特別中意或者唔係特別 treasure， 人與人之間的 interaction， 佢反而會中意係人同動物嗰種嘅 interaction。如果以頭先阿 Jasmine 嗰個嘅情況會睇咧，因為好似嗱，我覺得好多人咧係會覺得好。會將例如同動物嘅愛等於可能 主人同埋奴隸，又或者係情侶，或者係仔女，咁都係有一個相等性噶嘛。咁但係我頭先聽個 Jasmine 睇就係、 是， 其實係兩個愛嚟嘅，即係嗰個情況。我因為我喺度諗緊咧，咁如果嗰批人咧，其實某程度上佢都會覺得呢兩樣嘢係唔同啦，因為佢唔係一個 replacement， 佢係一個 alternative， 係，係啊，即係佢係啦，即係佢等於好似係。我本身就做開運動嘅，我跟住我根本我想要一樣嘢咧，就係完全唔使喐嘅，係、啦，但我都好中意嘅，係、啦，即係類似咁樣嘅一個情況，佢唔係純粹一種話我中意就踢波，跟住不如又試下打籃球啦、即係咁嗰只咯。 之前都睇過一個新聞話報道係同個即係交公仔相處啊，帶佢去街啊，影相拍拖咁樣。 其實 你啱啱 但嗰個交公仔係即係，例如係阿娜姐 好靚嘅，好靚嘅，好貴嘅，同埋好有重量嘅，係啊，即係唔係平嗰啲，即係我覺得其實啱啱你講到呢、這個，我都諗起一樣嘢咯，即係你頭先形容嘅係一個，即係佢好似係一樣嘢，我哋去表達自己同佢溝通咁嗰種。 係呢，因為我能夠想像到咧，就係、例如我本來就中意同阿 Jasmine 傾偈嘅，咁 Jasmine 移咗民，咁跟住我唯有就揾阿 Thomas 傾偈，都希望有 Jasmine 同佢傾偈嗰時嘅默契同感覺。我覺得呢個能夠想像到嘅。而頭先嗰只佢係似真係揾緊另一種嘅，你可以講話趣味啊，又或者係另一種嘅溝通形式咁樣咯。其實咧，我因為我係。冇呢一個咁嘅情況啊！我只能夠用好理性咁樣去試下理解呢一個點為之係人與人以外嘅一個另類選擇咯。係咧，因為我係冇乜嘅，我應該係大部分。如果我曾經會有啲同啲死物講嘢或生物講嘢，而佢唔識得應翻我嘅，係啦，即係我唔話寵物係死物啦，即係呢兩樣嚇，即係最方未必會。有一個用分人嘅語言嚟嘅咩嘅，就係嗰啲以前咪啲公仔紙咧喺度，喺度話啊你打我啊哇哇，跟住點樣啊，即係類似。 咁你係 narrate 佢嘅啫喎，你唔係同佢講嘢。係 啊，所以我就話我咁我就話我嗰種係完全唔係。 你投入唔到同佢。 唔係同佢溝通，咁我係 narrate 緊自己講翻個故事或者表達。我覺得你當係似畫畫係更加多啲嘅，係啦，即係嗰種嘅表達。所以我就我睇完，但係咧。我唔係非常之能夠 入到去， 即係嗰種係又唔係同人同人，係咪同第二個？我覺得有少少似咧，我覺得㗎。 所以睇重慶森林，你投入唔到 喎。係啊， 你都收咗， 係啊， 感受唔到。係，你做乜喊啫？咁樣 係啊，又或者我睇咩都唔似咧，即係睇嗰啲咩奪蛇啊。即係總之睇鬼片，唔係因為我頭先我喺度諗，我曾經喺度諗緊嘅時候咧，即係準備嘅時候，其實會唔會係似即係我同咩一個靈體去講嘢咧？即係你明我咩？即係我意思嗰個另類啊， 即係嗰啲 form 唔同個 form 可以寵物，可以係個公仔，可以 係一個 object， 你係要係啦，可以係俾你深刻 emotional 嘅嘢可以 attach 落去，即係翻嚟同佢傾下偈又得，定講咩？你講啲好污糟邋遢、好變態嘅嘢，咁佢都照單全收嘅。 係啦，而嗰樣嘢咧，又唔係能夠 replace 我同樣好 enjoy 同人同人嘅喎。 係， 即係你明我咩？即係只不過我中意另一樣嘅form 咁嗰只咯，即係我比喻到好似寵物好似同鬼咁咧，不過我諗緊咁講呢一個咧，好似好古怪咁，但係我理解唔係完全理解到咧。 有個 attachment 咯，我哋咁講。係 嘛？ 係咯，係咯， 係咯。係啦，嗱，我問咗一樣啊，喂，其實你哋揀寵物嘅時候咧，嗱，你就話揀啦，係咪？即係話係自己嚟噶嘛，係咪？ 係啊。 揀寵物咧，你覺得大部分嘅人會點？因為啲咩嘢原因而揀寵物咧？ 可愛喎。樣好 Q 咁樣。 如果淨係揀好多隻貓唔係我嘅，即係邊隻最得意咁，梗係揀可愛。因為有啲研究都話咧，其實動物個樣點解我哋覺得佢可愛，好似人類即係、就是、一啲 BB 嘅樣，即係眼大啊，跟住個鼻扁扁啊，面圓圓啊嗰啲好，我哋覺得最得意嘅嘢就喺個。 Exactly 係咁啊，即係基本上話嗰個就叫咩 baby schema 啊嘛， 係啊， 即係照個樣嘛，佢係應該係頭大。眼大， 圓碌碌， 圓嘅，圓碌碌嘅。跟住咧就話個 forehead 咧就應該係高啲嘅，即係類似係高啲咁樣嘅情況啦。 跟住咧就係個嘴同鼻咧都相對上係細嘅。係 啊， 我喺度諗緊係咪係係咪一隻嘅狗定係點樣咧？係咁樣嘅啲樣啊！ 夫道嘅樣都係咁樣。 係咪啊？因為咧，我曾經睇過咧話全世界有咪有啲比賽嘅全世界最核突嘅狗，咪寵物，全世界最靚嘅寵物咁樣嘅。我記得好似係咁樣嘅咯，即係被譽為咁，因為嗰啲投票咧唔係淨係。寵物人投票噶嘛，即係可能係啲 layman 投票嘛。因為我認住養開寵物或者中意寵物嘅人咧，佢可能唔 exactly 係因為個樣可愛，好可能仲有其他原因噶嘛。但係一啲普通啊無啦啦就養寵物嗰啲人咧，佢 likely 就係可愛，而可愛嗰個樣可能就同頭先 baby schema 嗰個咧就完全配合啦咁樣咯。 我諗聽好多人講就係、是即係你同佢有緣咯，即係去到佢黐住你啊咁樣咯。 啊，呢個都係一個。 即係如果你去 approach 個寵物，即係你領養又好買又好啦，即係唔鼓勵，但係有啲人都會買。咁佢揀佢就睇下佢去唔黐。如果佢一嚟到就好抗拒你啊，或者好唔中意你呢個走啊，咁可能就唔啱咯。 其實呢個都係嘅，嗬，即係你之後要一齊相處噶嘛。 冇錯。 係咪？好，咁我哋就呢一節咧，就大概講咗啲寵物點解我哋會養啊嗰樣嘢啦。下半節咧，我哋嚟一個即係360度嘅唔同嘅改變先。不過我哋就休息下，翻嚟我哋先再講下。 一分鐘輔導心理學， 養寵物嘅朋友每日翻到屋企最開心就係見到自己主子，摸下佢哋，抱下佢哋，可以令到人嘅煩惱都拋諸腦後。村上春树曾经讲过，大部分的烦恼养猫就会好。到底养宠物可以怎样滋润我们的心灵呢？今次零负天下人辅导心理学家和大家谈下养宠物的心理，以及剖析近日很多人都关注残酷对待动物和虐待动物的一些心理状态。可以不爱，但切勿伤害。辅导心理学家着重防御和个人成长。无论有没有养宠物，大家都来了解一下养宠物心理啦。 好，又回来我们心知科学零负天下人的第二节。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如果刚刚先 join 我们的，我们的题目呢今天就是宠物心理。咁當然啦，就從近日嘅寵物新聞嗰度咧，就引發到我哋就諗呢個題目啦。咁我哋上半節嘅時候，其實就講咗啲對點解會養寵物啊，養寵物究竟係有啲咩原因啊，有啲咩心理需要可以滿足到啊咁樣嘅。咁啦，咁其實咧呢半節咧，我哋又想講啲勁少少嘅關於情緒。不過講之前都有少少準備一下先。係啦，我先講咧就係、是、其實我之前咧係住一笪地方咧，係充滿咗狗嘅。 Mm-hmm. 香港有一笪地方啊，都又唔係淨係得一笪狗，我唔計村屋，你估邊一個屋苑係好多狗嘅？那個屋苑咧係離開一個凡塵嘅，要搭船嘅。 坪洲？ 類似就係呢啲啦，馬灣。 OK， 係啦，我唔知係咪啊，總之就係多到不得了嘅，因為佢係會。有人在活動咧，係搞啲寵物活動啊，咁嗰啲嘅，即係喺直情係有啲寵物嘅，可能啲銷售商或者淨開 party 有啲寵物活動咁樣嘅。咁同埋有一隻咩啊？嗰啲西藏嗰只叫咩啊？藏獒。 藏獒 係其實好似其中一隻嗰時都喺裏邊噶嘛，我都見過嘅、哦。其實我好驚噶，開頭見到。 好似只獅子咁大隻。 係真係獅子咁大隻，同埋咧係個女士養啊。其實你係驚佢咧，喂你揸唔揸得住佢㗎？即你明啊？即你驚佢揸唔住佢咧，佢會因為我聽嘅時候就係藏獒好錫主人㗎嘛。不過好多都係好錫主人啊，寵物。總之即係以為驚嚇驚咗個主人，佢會即刻會攻擊對方。咁所以就喺嗰度啦。咁我其中見到一幕咧，成日都好開心嘅見到。就是咧，有一個男嘅咧，佢養寵物咧，佢梗係好多女仔黐埋去咧，同佢，哎呀，得意啊只狗咁，跟住同佢傾偈咁，即係咧，唔係，所以咧，跟住我睇呢篇新聞睇到咧，嗱，如果當即係養寵物係有個好處，其中一個最大好處咧，即係如果對人啦，唔計話同佢之間嗰啲感情啦，除咗可以釋放到一個 parental 嘅愛。即係有啲人就當佢小朋友啦。其實其中一個咧就係增加咗你本人同其他人嘅 social interaction。 會係啦，因為咁樣而 talk 咗，會唔會咧？即係其實係咪都有其他 research 你睇過都 係 咁樣？ 有啊，睇過啊，即係話就係撫摸寵物嘅一啲毛咧，已經會減少一啲焦慮感啦。 哦，即係嗰個人自己 係啊，所以成日摸住佢，你就會開心啲咁樣。咁同埋我諗問養狗嘅朋友就知，佢會有一班狗嘅朋友嘅，即係一齊差唔多時候去放狗一齊傾下。 貓少啲一齊。 佢都中意 walk 嘅，但係冇一班朋友。 系咪咧？ 我嗰只就比较奇特少少，佢就出街咧就唔中意跟狗嘅，佢系中意追住人嘅咁咯。咁但 anyway 都系回嘅，即系你到时都系诶落街啊出街咁见开都系嗰群人啦咁样。咁但系好可惜就唔知点解，可能我只系大狗嚟嘅，咁咧诶黐埋嚟嘅咧都系啲诶师奶啊、 佬啊、 佬啊。比較多啲，咁嗱 ，OK 都係一個 interaction 嚟嘅， 係咯，都係啊，都係都好啊。 即係啱啱你形容嗰個情況，暫時未喺， 暫時未喺度，你應該改下要啊。你即刻養多隻，養多隻。 我即刻諗諗， 一隻就要嚟同啲老兄，一隻咧就專係可能係吸引其他嘅。 係啦，啲可愛係嘅。 即係大狗都好受女仔歡迎過，即係 會唔會驚驚地啊？ 我自己唔驚狗嘅，即係啦，咁所以我又覺得 O K 咯。但係要靚嘅狗就會，可唔可以同佢影張相啊嗰啲咧？ 所以咧，的而且確係可唔可以減壓喎？即係因為誒睇某啲嘅外國嘅 research， 咁其實而家香港都有啦。其中一個唱再咩一回嗰個咧，咁又話啊，我嗰只啊做醫生啊好叻啊，即係咁嗰只咧，即係做同寵物醫生咁樣咧。咁好似話係即係其中一啲係去。幫助一啲有情緒 issues 嘅朋友，可能令到佢去同佢相處嘅時候咧，係會從而咧減低到佢嗰個嘅壓力或者點樣，係咪有咁樣嘅 research 其實？ 有我睇過外國咧，即係將一啲被遺棄或者喺條街嗰執翻嚟嗰啲好細嘅動物啦，即係貓貓狗狗，咁就擺去啲老人院俾啲老人家照顧，因為啲老人家喺老人院都好無。即係冇乜嘢做啊，或者好 lonely 啊咁樣。咁透過照顧嗰啲小動物，佢有寄託啦。咁第二就係可以有更加好同人仔去傾下偈啊。我照顧就係我隻貓啊，咁啊點樣啊咁樣。同埋釋放多啲即係 empathy 同啲小動物相處咧，佢哋又開心，啲動物又得到照顧咯。咁我睇完之後覺得好好啊，但係香港好似暫時就冇呢一啲， 唔係太多， 即係可以 match 翻大家嘅需要，即係小動物需要有人照顧。啲義工都好辛苦噶嘛，咁但如果啲老人家其實佢仲可以做一啲簡單嘅照顧，即係睇住啲 B B。 其實講真呢個都係幾好嘅 match。 係啊係啊， 即係個 social enterprise 嘅其中一個可以解決到嘅嘢嚟喎。 係啊，或者小朋友都可以咯，即係透過照顧動物培養佢哋嘅同理心啊，點樣照顧其他人啊咁樣，咁所以都可以有好多嘅好處，我覺得。 係啊，即係可以減低咯。好，我問少少呢一個喺呢一個問多一個少少話題啊。既然佢可能透過養寵物，佢可以減低咗自己某啲嘅，可能話唔定對 depression 嘅一啲嘅朋友係會有所舒緩啦，有幫助啦。但係如果佢真係透過養佢，而嗰只動物遇到不測咧，其實即係點處理呢一個好有機會出現嘅嘢，而呢一樣嘢。當然啦，即係如果好耐已經 recover 或者點樣嘅情況就冇問題啦。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係會點咧？因為咧，我見咧，其中有一個 service 係咁樣嘅，佢係一啲咧老啲嘅寵物。因為老啲寵物咧係喺外國都會易俾人被拋棄啊嘛。咁所以咧，佢就係透過啲老啲嘅寵物，因為咧depression 嘅人咧，可能佢會覺得係我透過去同佢一個付出或者點樣嘅情況咧，係可以幫助到嘅。但係就係因為佢老啊嘛，即係嗰只寵物，其實係有機會 pass away， 即係其實應該點應付咧呢一樣嘢？ 如果 pass away 嘅話，其實都會造成一啲 crisis 嘅，即係譬如 identity 嘅 crisis 啊，就我養咗佢十幾年，突然之間冇咗咁樣，咁其實嗰個人係會好 collapse 啊，好 depress 啊咁樣樣。另外就係、可能係冇啊，即係一個 loss 嘅感覺，咁令到嗰個人會覺得啊，嚟緊嘅生活唔知點算啊之類，咁呢個 crisis 都會有嘅。even 我自己都試過，咁係嗰陣時我讀緊 U 啦，咁霎時間知道隻狗死咗，咁啱嗰排又考試，我係喊到考唔到試，而嗰個學期 GPA 係跌咗一咁滯， 咁都幾多喎、 啊，即係 GPA 最高即係四分嘅啫嘛，總分我係跌咗一咯，即係二點幾咁樣。咁所以都即係我會 feel 到嗰種幾難搞嘅 situation 嘅。咁我知道而家坊間有啲係專做寵物離世嘅輔導嘅一啲咁嘅個案啦。咁我自己都試過做呢類咁嘅 case。咁標示真係要揾啲 counseling 嘅 service 係真係幫手，係啦係啦。 同埋可能佢會用呢個方法嘅時候，都需要慢慢 prepare 佢有呢一個嘅心態。 係啊， 去應付咯、 我諗其實呢個都係人生必經嘅階段，無論我哋自己身邊嘅人啊、寵物啊，咁即係你頭先講到 depression 嘅個案啦，咁好多時佢哋會即係喺一啲比較唔開心嘅狀態啊，或者個人有較多一啲悲觀啊、負面嘅情緒。我覺得正正就係因為咁樣，如果佢即係我哋當然學 Thomas 話齋，可能中間就已經會同佢講啊，其實都會有呢一個心理，但係我哋都教識佢活在當下，即係依家我哋珍惜有嘅時光，而所有嘢其實都有機會會改變嘅，而我哋學習去 let go 某一啲要改變嘅嘢，咁我覺得都會係一個好好嘅 lesson。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其實都有機會令到佢哋，如果你諗埋一邊，即係執意要諗啲好傷心嘅嘢，就真係學你話齋，可能真係會好傷心。 係啊，所以呢一樣嘢真係要 well prepare， 同埋嗱，遇到咁樣嘅 pass away， 當然就可能都能夠用一個理性或者點樣嘅情況啦，或者個 emotion 可能會有個 sadness 喺度嘅，咁但係都希望可以咁樣去 learn 到咯，個情況能夠自己平復啦。但係如果嗰隻嘅 pass away 係因為虐殺咧，即係好似近期個新聞咁，我哋就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噶嘛。喂嗱，其實成日都聽噶嘛，即係話嗱，應該咁樣睇戲啦。其實咧，你應我哋應該。我想問尋日的羔羊有冇呢個呢一幕呢？總之我記得有幾幕嘅關於 serial killer 呢，即係嗰啲連環殺手呢、都係想少少描述到佢喺臨殺人之前或者點樣，其實有啲殺動物嘅傾向或者點樣嘅情況㗎嘛。但以我所知就係、應該 research 心理學又唔係咁樣去睇㗎喎，係咪呢？ 其實有一啲咧 hypothesis 咧就話一個即係壞嘅種子嘅 hypothesis 就係話一啲變態嘅人，我哋 so called 變態嘅人，或者一啲好殘忍冇乜同理心嘅人，佢哋細個嘅時候已經會 display 咗呢一種嘅 tendency 出嚟，即係話我中意打同學嘅，我中意即係虐待一啲小動物。取得一啲快感，從而我感覺到自己係控制緊嗰一啲嘅嘢嘅，即係已經展現咗好多。咁啲人就喺 prophecy 就話大個嘅時候佢就會咧展現翻呢一啲咁樣嘅性格出嚟啦。咁但係頭先你講到咧，亦都係咯 ，serious killer。我記得有一個 research 咧，500多个 serious killer 真係一啲殘殺殘忍嘅。 其實係一個好大 research 喎，就湧埋500多个 serious killer。 香港都好難數到500个。 係咯，都真係嘅，真 係咯。 仲要係都真係可能世界各地集合埋嘅，真係獨一無二。 係啦，冇錯啦。咁都幾多啦？咁發覺80% 嘅。呢一堆嘅連環殺手其實佢以往都係冇，即至少喺認知佢哋揾到資料裏面都係冇一啲虐殺動物啊，或者殘忍對待動物嘅一啲歷史，即係佢細個嘅時候，咁就可能即大家會諗，咦啊，好似第一個 hypothesis 好 make sense 啊，你30定80，你個性格係比較殘忍，冇同理心，細個就已經開始去虐待動物，或者你有一啲自己被虐待嘅歷史，所以去。轉移 display 曬啲動物度咁，咁大個你都係咁變態㗎啦咁樣。咁但係，咦呢一個研究或者其實仲有其他嘅研究都指出咧，原來個關聯性唔係咁簡單喎。即係話有好多人其實可能你問翻佢細個佢都有咧一啲即係未必咁極端殘殺啦，但係虐待動物嘅歷史嘅整蠱佢哋啊，即係細個聽嗰啲。掉嗰啲咩？ 又唔使啦，一粒粒掉落地下，好似会爆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哎，嗰啲太细个听人 讲咯。嗰啲咧就话都有 Thomas 话帮你听。 哦，系啊系啊， 沙炮嘅， 系啊 系噶。 我一次听阿 Miss 讲 嘅，唔知听边个讲啦咁样，即系会掉啲动物啦，即系见到佢哋痛啊，或者有少少火光辣亲佢哋啊，会有种兴奋 其实以前讲真，住屋村咧都几多嘅。即係你知住屋村多流浪狗啊嘛，係咪？咁其實咧好多都係即係掉沙炮咁掉佢，就見佢鼻啊，咁就會覺得興奮過癮咯，即係玩。我覺得呢啲少少嘅，例如可能咩燒貓 show 啊， 係啊係啊係。 算係呢啲咧，仲有冇啲乜嘢啊？ 有啲就可能係嗱，我見有啲係會咁，即係例如小白兔啊，咁啊見佢好鬼死白啊，跟住佢啊會有糞便噶嘛，佢自己嗰個糞便抹翻到個小白兔嗰度啊，即係整污糟佢，即係嗱呢啲都係其實係 虐待咯， 某程度上係噶嘛，但係就我哋如果就咁去睇嘅時候咧，就覺得未必係太嚴重。有甚至乎細個嘅時候咧，仲會覺得呢一樣嘢，都幾好笑啊，幾好玩啊， 係啊 係，即係會係咁噶嘛。所以就話，其實喺高月霜所講就係呢啲叫做我哋話少少嘅對動物唔好或者虐待嘅情況，其實好多人喺童年細個嘅時候咧 都會有， 都有 係，但大個都唔會變變態殺手嘅，咁所以未必有個關聯性係我諗啊，你細個咁樣虐待動物，第日一定係變態㗎啦，一定會做出啲咩，都未必咯。咁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嘅因素，我哋講話，即係可能佢童年有冇一啲嘅創傷啊，自己俾人虐待啊，有冇啲自己心理不平衡啦、啊，係咪？即係需要發泄啦、啊、咁樣咯。咁我聽過即係有學生咧教心理學嘅時候，佢就做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機嘅，咁佢就同我講分享過話啊，原來咧佢嘅同事當中咧有一啲係特登開車車死啲白鴿嘅，即係覺得好開心好玩嘅。佢話：哎，我都唔明點解啲人會咁樣做。 我想問嘅意思係即係話，可能佢嗰條道路，嗰條路線係有一堆白鴿喺度，可能食嘢或者點樣嘅，咁佢特登睺機會係車佢哋。 唔係，即係做緊嘢行緊嗰條線就好難啦。係喺總站啫，可能開車嘅時候有啲白鴿喺度休息㗎、 哦， 即係佢特登睇準啲機會係上車死佢哋嘅咁樣。 OK， 係啊，即係準備開車喺個站頭嘅時候咯。咁係啊，所以即係有時有啲狀態就未必話一個人去犯大嘅罪先至會虐待動物，就係、是、普通可能都會有，但係個關聯性未必就係虐待動物就一定係變態做啲大嘅犯嘅大嘅案件咁樣咯。 不，其實白頭先白鴿嗰、那個，大家又覺得係咩心態？嗱，純意見啦，我諗大家都冇研究啦。 我覺得係一種權力慾嘅問題，即係。本來我 assume 佢係一位紅豆豆嘅男士先啦， 係男 士嚟嘅，即刻 feel 出嚟都係咁樣，係咪？ 即係好本能地，我要有啲攻擊啊，有啲嘢係要控制你啊咁樣。That's why 即係動物就係一個好好被控制嘅一樣嘢。咁白鴿、野鴿，普老實，即係衰啲講，即係死咗冇人可惜，冇人會理。咁That's why 話咁冇責任之下嘅嘢，咁我做啦，係咪？車死咗，我都仲有好多嘅 reason 可以講唔關我事啊，咁樣。咁但係都係出於嗰種好嗰種攻擊嘅本能啊，只係係聽落只係咁樣。 OK 嗱，我嗰種咧就更加泯滅人性嘅一個諗法，即係我都係純粹諗得好粗啲啦。我諗咧，即係嗱，其實咧呢個工作好活天嘅，即係佢每日咧基本上做嘅嘢咧，如果佢唔同乘客去講嘢嘅話咧，差唔多係千篇一律。枯燥嘅，即係某程度上啦，咁個就係，除非有啲人覺得即係有啲咩意義啊，有 service 啊咁啦，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咁。其實咧，工作上邊咧，當如果有一個咁樣嘅 pattern 嘅話咧，其實佢有機會係會做出一啲咧，如果係機構咧，就叫做唔屬於 organisational citizenship 嘅嘢，即係佢話嗰啲叫機構公民，即係話做得好好，咁即係點為之唔係咧？就即係話可能 office 啊，偷紙筆啊。跟住啊，影印狂影啊，即係總之攞著數，係一啲好唔特登做啲唔好嘅嘢，未必有著數嘅，佢都可能特登會做。咁所以咧，呢一個可能會係嘅，即係當一個咁嘅 routine 嘅時候咧，而當做嗰樣嘢，佢發覺咧係唔係得佢一個人做，即係佢話有可能佢聽聞嘅啫，未必一定係真係睇到。咁佢就 diffuse 咗個 responsibility， 係啦，即係覺得咧，如果我做呢一樣嘢，扯巴士。即係買巴士佬啊、小巴佬啊、搭的士啊咁，而啊總之揸車嘅人都係咁樣噶啦。即係假設係咁樣嘅一個情況下，咁佢就會覺得係做呢件事咧，唔係太大問題。咁即係話咧，好似以前日本有啲戲咁樣咧，就係話可能既然發現嗰個欺凌或者殺人咧，其實係唔係出於有一啲好深層嘅需要動機咯？ 即係純粹悶。 係純粹係一個係違反自己嘅 routine， 而希望從而咧得到一啲嘅少少嘅，你話 passion 又好，或者刺激又好，或者有啲唔同嘅好，咁嘅一個情況咯。呢個情況有少少似咧，就係有時你可能又是揸開長途車或者點樣嘅情況咧，嗱佢未必個個都係咁，即係你可能 見到有啲乜嘢喺個路嗰度咧，佢可能唔知道要避開，或者係特登碌下佢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即係特登掂下嗰樣嘢啊，即係類似咁啦，未必揸車係咁樣嘅，係啦，即係想打破自己嗰個 routine，從而去做一啲嘢，而嗰樣嘢咧，因為 diffuse 咗 responsibility， 咁嗰只 咧，呢個會咯，即係我諗頭先你講一啲，譬如 Thomas 啱啱講即係白鴿雲位啊嗰啲，即係少嘅嘢可能會因為呢個原因。但係如果你講話咧，即係近期好熱話嗰啲案件啦，咁其實都有兩單嘅，但係都不被起訴噶嘛，係咪？即係可能殘忍對待動物，咁我哋冇審判，所以唔可以講話去虐待啲殘忍對待動物懷疑咁樣。咁即係呢啲好明顯係有一個 intention， 同埋佢係知道自己做啲乜嘢。 之前有單㗎嘛， 係啊，有好多嘅，之前其實不嬲都咁有一單就近排其實。我唔知大家即係 Mills， 我諗你就冇啦，因為你冇養動物嘛。咁喺啲社交媒體有啲關注動物嘅組就傳咗好多咯，即係都係一對 couples 專業人士咁去領養咗啲貓仔，咁好快幾個月內就。即係殘忍地死咗，義工話去探佢度，死咗啦咁樣，咁就影翻啲相就係不正常嘅死亡嘅。咁而當佢 post 翻出嚟嘅時候，網絡即係都大家都好中意貓，就會成日睇啦。就有其他人講話，佢之前已經係咁樣領養，因為佢專業人士啊，又好似好好啊咁樣，咁就領養到啦，又係好快不正常地死亡，咁就 post 咗好多 evidence，大家 match 埋一齊就啊，覺得佢一定係有嫌疑啦咁樣，咁但又係冇被起訴，所以大家就好嬲，係咁即係啲人係咁 forward 就話啊，睇住佢哋唔好俾佢哋再領養啲動物啦，即係死得好慘㗎咁樣。所以我諗呢一啲情況就同你頭先講嗰個有啲唔同， 我 個心態 呢啲就完全。是跟頭先嗰個係完全唔同， 係啊，即係唔係 for fun 啊，唔係我想攞啲刺激啊， 而且佢唔 係 間唔中啊嘛，即係我意思即係我諗頭先嗰啲佢唔會係每一日我都要整死一隻白鴿，即係佢唔會咁樣啊嘛，即係見到可能係就嗰下嘅衝動或者點樣啦， 同埋自己嘅寵物係唔同噶嘛， 係啦， 即係唔同你街我拍死只蟻打爛打死只曱甴咁樣， 同埋啱啱嗰個 case 係好多隻噶嘛。系咯，同埋都個過程，即就算係頭先嗰個嘅情況，你唔會係想用唔同嘅方法去令到佢唔舒服噶嘛？即嗰只係拍假或者點？但係喺個案件裏面嘅睇上嚟，嗰啲情況係似係透過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方法，令到佢係即辛苦嘅，即嗰個嘅過程當中。其實仲有冇啲乜嘢嘅心態係可以 reflect 到？是會有咁嘅情況咧，即係會虐待動物嘅情況會多咧。如果我自己好膚淺嘅一個以前睇嘅 research 咧，就純粹就係、是、好似頭先咁講，其實頭先我講過就係佢有曾經有一個可能家暴啊，即係呢啲咁樣嘅經驗，係啦，當中可能會觀察到或者係自己實際係被。感受嘅，即係被害嘅，咁嗰只，咁跟住咧，佢就會有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咯。可唔可以叫 displacement 咧？呢一個都 可以， 即係轉移咧， 係 咪啊？都可以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咯。 絕對會啊！即係自己嗰種無力感好重，又控制唔到自己，即係可能人際啊、工作啊，或者受個社會壓迫，佢覺得自己受好大嘅壓迫啊，轉移 displace 去，即係虐待小朋友、小動物啦、啊，我哋當小朋友，即係嗰一種權力啊，感覺到自己好 powerful 啊，或者係發泄嗰一種內心嘅壓迫感咧，我覺得都絕對有可能咯。 係啊，即係因為呢個嘅情況，如果大家去想象翻，即係有時候放工好大壓力，跟住翻去咧就會鬧身邊嘅人或者小朋友，係即係類似咁嗰只咧。我見咧反而對寵物都可能冇咁多嘅，即係都通常鬧啲小朋友同埋鬧身邊個人咧，即係就好多，即係呢種咁樣嘅 displacement 咯。係啊，即係能夠你能夠想象呢一個嘅情況，不過就頭先就係好勁好勁嘅一個，大家接受唔到嘅程度咯。係 啦， 仲有冇啲乜嘢嘅？ 我見過即係一啲 case 就係、是、可能係一啲家庭文化嘅問題，即係唔聽話就打，唔聽話就打。咁、 哦、 隻狗或者隻貓又好，係我屋企一部分咧，所以佢唔聽話或者佢吠，我就打落去。咁但係即係打得一次兩次，冇乜事喎，照打啦，打到幾下，好似有效喎，又再打啦。咁、就形成咗個所謂虐待嘅行為出嚟。咁、我覺得同個 family 嘅 culture 都有一定嘅關係喺度咯。 你都講得啱嘅，即係我都能夠想象到。 即係可能以前佢教導我嗰個嘅方法，而令到我係點嘅。如果我當佢當佢都係一個小朋友或者點樣嘅情況，我要養佢，我可能都係用相同嘅教導方法去同佢去相處都唔定 的。我見好多嘅屋村嘅唔係屋村，即係村屋嘅朋友啊 ，family 或者即係啲細路仔咧，都係有呢個傾向咯。係、嗯、就係、是、啊，上一輩都係咁樣打，我都中意打那一份咯。 嗯， 係啊，係啊。 或者有另外一啲 case 咧，就係即係你會發現一間屋裏面有70隻動物啦，咁嗰啲都係虐待噶嘛，即係冇水或者好多排泄物啦，跟住啲嘢食好污糟啊。 啊，即係缺乏照顧佢。 缺乏就係啦，咁呢個都係虐待噶嘛，即係困住佢出唔到去。咁呢一個就係同另外一個問題相關多啲，就係嗰啲囤積寵物症啊，即係強迫症嘅一種，好似囤積好多垃圾喺屋企嗰啲咧，囤積寵物都係其中一個，即係你囤積嘅一樣嘢。 呢個嘅原因又係咩？ 都是源自於好多時嗰啲人就係覺得自己可能想去照顧，但係冇能力啦，或者一啲即係我諗強迫症都係屬於焦慮問題嘅一種啦，係咪？即係成日覺得儲咗好多嘢，佢就覺得啊，我幫咗你，我幫咗你，我幫，但係其實幫唔到嘅，佢冇能力照顧佢嘅，咁就令到嗰啲寵物嘅 condition 好慘，因為你困住佢，佢出唔到嚟，咁你都構成一個虐待寵物嘅。但係個 intention 就係同頭先嗰啲即係我抌你落街有啲唔同咯。但我諗其實嗰一個 case 都會有，即係有一啲嘅地方，我哋唔知中間發生咩事啦。但係我諗其實佢屋企咁多嘅動物，之前都照顧開，我諗都應該照顧得唔錯，即係咁嘅情況，所以應該有一啲嘢係 trigger 到，點解會突然間可能壓力太大爆發咗，而導致到我真係控制唔到自己，我要做呢一樣嘢，因為一個好唔中意動物嘅唔會。擺咁多嘢喺 都係嘅， 到一段時間， 同埋同你喺度相處 啊，係啊，你要照顧佢噶嘛，即係除非你本身即係有一啲嘅例子，就係你攞一隻翻嚟，你又帶佢，啊佢死咗啦，再呃人攞第二隻翻嚟，你又帶佢，咁都係你 handle 唔到咁多，即係幾十隻咁樣。咁我諗其實有機會有啲原因，但我哋唔知啦。咁所以其實虐待動物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啊，家庭背景啊、性格啊構成咯。咁當然有啲係同反社會人格有關係啦，即係都真係。 係咯，有機會我哋再講下，即係究竟係咪同啲性格關係啦？即係如果係虐待寵物，但我哋今日講嘅，大家都會知道啦，即係可能我養寵物啦，有啲人對寵物唔好啦，都有各種唔同嘅成因啦，同個心理係亦都好有關係啦。我哋先唔好講話，因為啲爭論就係話，究竟應唔應該去當佢係寵物，即係呢個咁嘅情況啦。Jasmine 都有講過話應該買啊，或者點樣？我先唔講呢一個，但起碼我諗大家都會知道，喺同動物相處裏面咧，咁其實係如果從人嘅角度嚟睇咧，的而且確係有一啲嘅心理嘅滿足感或者需要咧，係可以幫到你去滿足到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要好清楚同個動物嗰個關係究竟係點樣。所以你就會知道點應該點樣去同佢相處啊，係啦，佢究竟係係作為一個乜嘢嘅角色啦，咁可能會更加好嘅，係啦，唔好淨係諗住點樣滿足到自己嗰種嘅心理願望或者個需求咁樣咯。好，咁我哋就今集就講到咁多先，有機會我哋睇下下一個嘅熱門話題啲乜嘢，跟住我哋同大家再討論下。好，今日嘅靈虎天人係咁多先，咁啊再見，拜拜， 拜 拜。